刚打。 嗯，这都五了，新加坡那边潮，你知道吧？ 哦、那也别没有强、 哎。对，你先办着、啊。 行，你听我信儿吧啊！ 哎，不行哎， 听我信儿、 哎。我急着呢，这事儿 啊， 你快点，抓紧。 那明儿中午 哪 这儿碰头， 不见不散， 行不行？ 死月花， 好， 我跟人联系去了啊。 那成。 哎，你答应我就好吧，那就这样了啊， 那就这样，再见，再见， 抓紧啊！ 哎， 啊、抓紧啊！ 哎呀， 神爷， 哎呦，侃爷， 我得大嘴巴子抽你。 哎呦，我没得罪你啊！ 你上个月答应给我弄那50万瓶茅台，你给我个信儿成不成 啊？不是，我没有地方找你去呀、啊。 你呼我呀？ 我呼你了，你没回呼。 不可能，我24小时不关机。 你是不关机，总台给他关了，他不交服务费。 那什么，咱撂眼的说尽，你能不能买汽车吗？ 啊、要什么汽车呀？ 吉普， 干什么用啊？ 我呀 啊， 有一舅舅啊，在新加坡发了，要在咱们这儿呢办这么一个出租公司。 您看了吗？又胡侃，他又胡侃。 这怎么侃啊？ 有拿吉普跑出租的吗？ 不是，不是在市里。 哪儿啊？ 在这个八达岭 农村 啊。 农民做出租吗？ 哦，这有什么新鲜？现在农民都发了啊，谁上下工不打个车呀？对不对？普迪啊，普迪。来，我上四六地儿，我看看我的韭菜去。 这都不够车钱 啊！ 行了，你要多少辆吧？ 你给我先弄20辆， 20辆数量不大， 嗯， 没问题 啊。 不过这个好处费， 好处费有，人说一辆车给你500块钱。 啊，不是好处费 啊， 是这个我呀办车得搭烟、 哦、烟也有，人家准备好了、啊、我告诉你，你看 这开销嘛， 你看这刚打的包拿着办事用好不好？ 还两根叫刚打的包啊？有点卤了啊， 新加坡那边潮。你知道了， 那也比没有强啊。 嗯， 什么时候用车吧？ 越快越好。 明天中午这儿听我信儿怎么样？ 那行，我先打个电话去。 忙你的去吧。 好嘞。 各位，您看了吧？这让人一走运可了不得。这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左眼皮吧唧吧唧吧唧的跳啊，夜里做梦全是着火，这就是财运到了。您想，一辆车500块，20辆车，反正不少钱了。是啊，我上哪儿给他弄这个吉普车去呢？哎呀，我得想想办法。我得， 哟呵，嘿， 过来，炮爷，炮爷， 怎么了？ 我得要抽你2个耳光子。 我没得罪你嘞， 没得罪我 啊。 上个月你答应给我弄50万瓶茅台，嗯。你连个瓶子盖我都没见着啊。 我都弄着了，我找不着你呀、啊！ 你呼我呀！ 我呼了，你不理我呀？ 没那事，我24个小时不关机。 你不关机，人家服务台给你关了，你不交钱吗？ 行了，我们撂下眼子说近的好不好啊？ 说吧。 弄汽车有办法吗？ 什么车？ 吉普。 吉普？ 哎，对呀。 干嘛用啊？ 我有一个呀。我有一个岳父啊，在新加坡。怎么着吧？啊，乐什么？ 嗯，他妈车没弄着，我这辈儿长了。 别开玩笑，我跟你说， 这车， 我的岳父啊，要在新加坡，他发了。 哦，是。 他要在咱们北京啊。 啊，办一出租汽车公司。 对了， 买吉普，不在市里跑。在八达岭那边。 哎，你怎么都知道啊？ 把那烟拿出来我闻闻 啊。哎，他全知道。不是，这你怎么知道啊？ 我怎么知道 啊？ 一闻这烟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的这事儿 是怎么的。 是谁告诉你的吧？ 侃爷。 侃爷，你把他找来。 哎，蠢了。侃爷，来，这怎么回事？ 我那车呢？ 怎么 成了？成了吗？ 你 不弄车？ 谁呀？咱那车呢？ 哦，车呀，您稍后啊。哎，炮爷。 什么炮爷？没有。什么给谁？我给。 给他那车呀。 何况咱们仨是我找你，你找他，他找我呀。咱这叫什么买卖了？这叫。我跟你讲，咱仨要这么弄，咱一分钱也赚不着，咱得想点实际的了。 要不说您俩也发不了财。 怎么啊？ 你们俩这信息啊太闭塞。 信息？ 哎， 什么信息？